镇鬼一寸灰。即便是观看全息投影，拥有更为全面视角的现场观众，有很多人都忽视了乔一帆。谁也没有想到，叶修再到唐柔，竟然都只是吸引对手注意力的手段，而最终完成攻击的竟是乔一帆的一寸灰。而一寸灰的攻击目的显然已不是打断，这或许可以说是一个技能交换。但是江波涛无浪的电光波动阵主在防守，是为了限制星星众人的近身，他做到了。叶修的君莫笑没有近身，唐柔的韩烟柔也没有近身，将豪龙破军强制取消后，他迅速调整了走位，而后根本没像大家所想的那样要从别的空档侵入，而是直接冲出了电光波动阵的范围。再有就是乔一帆的一寸灰，他也没有近身，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近身。在叶修和唐柔大肆进行打断的时候，他躲在暗处悄然进行了一个吟唱。无论打断成功与否，轮回这四位的注意力总是被吸引过去了。等一寸灰露脸出手时，吟唱已经完成，轮回这时就是想打断也无可能。鬼阵，暗阵，瞬时间黑暗降临，轮回四人的屏幕齐齐像断了电似的一暗，全场一片哗然。刚一开始才一交锋，堂堂轮回竟然就吃了这么一个大亏。场上一共才五个人，四个人被人家的阵鬼一阵吃掉，真是相当罕见。轮回漏人了，忽视了乔一帆的存在，这必须得说是他们的失误，但是也不得不说是因为星星巧妙的节奏制造出了轮回的这个失误，因为参差感。实力参差本就是新队身上多半会有的问题，而星星这个新队有叶修这超一流顶尖大神坐镇，再有苏沐橙和方睿两位全明星级别，然后围绕一群新人，这参差感有多强就别提了。安文义就被视为星星软肋，这就是因为实力的参差。结果星星反倒利用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少好文章，而眼下这一局就又是一次利用参差感的部署。相较于安文义来说，乔一帆从来没有被视为是星星的弱点，相反他收获的评价相当不错。不少微草粉甚至都有因此向几队开炮，认为队伍平白放走了一位相当优秀的选手。乔一帆本不该被随便忽视，他身上的参差感本不应有这么明显，但是星星就是用节奏制造出了这种参差的假象。先是叶修的君莫笑冲出打断，对叶修的关注再多都嫌不够，再然后唐柔的韩烟柔势如猛虎的冲出，刚刚被打了个一挑三，对唐柔轮回心情上当然也完全无法放松。结果就是这两个人的先后抢攻迅速集中了轮回的注意力，在这两位的强势面前，乔一帆一时间没被顾及到，真的在所难免。而乔一帆没有令人失望，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星星的频道里也根本没有指挥，但是他们每个人似乎天生就知道该怎样配合。如职业选手们留意细节，还会发现安文义操作小手冰凉吸引一枪穿云的火力，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对射让他注意闪避，这两人一方面是在抵挡周泽楷的强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吸引周泽楷的注意力，他们将一枪穿云引到的位置，即使回头都看不到一寸灰。一个看似只是因为轮回的失误，但是想让轮回这样的对手出现这样一个失误，谈何容易。高水平的比赛，失误绝大多数不是等来的，而是制造出的。星星开局就很成功地给对手制造出了一次失误，轮回四人睁眼下。 不要露人，方明花这时已在频道里提醒着所有人， 他们四个虽被致盲，但团队频道还是可以使用的。 整体向前， 江葡萄这时也喊了句话。向前，哪边是前？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冲出的方向是前， 一个看似模糊不清的指示，但轮回的每个人却都立即领会，那些朝向本不是向着这端的，这时忙着眼操作着角色指挥，竟然也都转了个八九不离十，而后移动，没有散，没有乱，整体节奏的移动，江波涛无浪的短剑天链又一次挥起，星云波动剑，出手竟然直接是这75级大招，只为防卫可算是奢华之极，但是奢华总算是有奢华的价值。辅以还在电光波动阵，原本想要强行突入阵中攻击的唐柔也禁不住改变了主意。江波涛这记星云波动剑驾驭的即使处于致盲状态，但只凭手感却也在四个角色外围织成了一片强大的波动防御网。可是如此整体移动实在不是一个脱离鬼阵的高明办法，因为对方的鬼剑士完全可以在其移动的方向上再布阵，再次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是轮回到底是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到底还是有一个人没有被鬼阵掐住，周泽楷一枪穿云。在看到队友的行动后，立即开始了支援，第一要务自然就是不能再让乔一帆的一寸灰顺势吟唱。转火，本扑向小手冰凉的那些弹药转瞬就扑向一寸灰了，但一枪穿云目前的站位视角里根本是看不到一寸灰的，但有队友的提示，一寸灰的位置他看不到，却也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这一波攻击没打中一寸灰，却也封住了一寸灰现身释放鬼阵的角度。一步两步，轮回那四位的移动保持了整体性，但也不慢，眼看着就要从暗阵中走出了，周泽楷需要掩护的时间事实上也并不长。苏沐橙的沐浴成风连忙火力干扰，唐柔的韩音柔飞奔过去，看架势是要以肉身来阻挡一枪穿云的火力。难缠，周泽楷只得连忙操作一枪穿云走位，无论如何他也要封住一寸灰的鬼阵，就在这一刻，最为关键的一刻来了。一寸灰脚下未动，只是上身微微探出了一点，他拥有了视角，武器也有了施展的角度，鬼阵也已经吟唱结束，这只是他要释放的一刻。他手中太刀挥下，韩音柔的身影几乎是飞一般的抢到了他身前，枪响，鬼神之力已从刀身上绽开，没办法了。转播现场的电子大屏幕在这一刻都给出了一枪穿云的主视角，视角里哪里还有半点一寸灰，被唐柔的韩烟柔遮了个严严实实，这一发子弹肯定是要被挡下的。噗，中弹，雪花自弹孔中掀起，但是唐柔却没有感觉到韩烟柔中弹，鬼神之力却已从一寸灰的银武血纹上涣散。中弹了，乔一帆自己都有一些不相信，但是一寸灰身上的伤口真真实实，伤口不大，但是这记鬼阵到底是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了。哪里来的子弹？乔一帆有些茫然，唐柔却比他要清楚一点点，子弹是擦着他的韩烟柔过去的，但是却又击中了完全和韩烟柔直线站位的一寸灰，是驱射。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依旧慢放，一枪穿云这一击竟然是开了技能驱射，只是这子弹曲线弧度极小，如此一来没有因为要绕弧线而用更多的时间。要知道那时候一寸灰已经完成吟唱，已经是在出手阶段，稍慢打断可就来不及了，索性赶上了。连周泽楷也禁不住长出了一口气，这艰难的局面到底是被他应付下来了。最后一步，轮回四个角色终于冲出了一寸灰的盲阵，他们眼前终于一亮，但是紧跟着又黑了，怎么回事？这一瞬四人几乎真的要怀疑他们是不是断电了，明明刚刚已经出来光亮了，哪有这么快就又黑下来的道理？就算一寸灰的鬼阵没有被打断，也不可能又是一个暗阵吧，冷却还有没有了？等等，乔一帆的一寸灰不可能连用暗阵， 所以说这个是夜修君木笑。 四人屏幕黑着呢，完全不知道上哪儿去捕捉夜修的君木笑。但是周泽楷这时已经到了，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夜修的君木笑一个暗阵早都已经补完了。轮回又漏人了，漏的还是夜修，最该被关注最不该被忽视的那一个。但是职业选手却纷纷表示理解，周泽楷再怎么努力毕竟只有一个人，星星对一寸灰的掩护如此周密，他也是费尽全力才用一枪取射精准打断，真的没有功夫还去理会另一侧夜修的君莫笑哪怕一眼。结果偏偏这家伙这般无耻，今天这千机伞的剑形态上居然打了鬼剑式的鬼阵暗阵，双鬼拍阵啊。职业选手们纷纷望向虚空战队的那两位，因为这是非常典型的虚空双鬼组合最常用的双鬼拍阵配合，包括这种意外性。虚空双鬼中，李轩的逢山鬼气是标准阵鬼，各种鬼阵都会掌握，而吴宇策的鬼客却是一个阵斩双修，他每一场比赛时会学习什么鬼阵，这就是个谜了。职业圈中要说喜技能点最丧心病狂的，绝对要数吴宇策的鬼客，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会喜点重加技能，谁也不会知道他在每一次比赛中会和李轩进行双鬼拍阵配合的鬼阵是什么。这种意外性和此时夜修的君莫笑带给轮回的感觉何其相似。轮回四位一个暗阵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暗阵。